家咧就連茶餐廳咧都有紅酒賣，個個都聽過辣飛個名噶啦。但係點樣分得出嚟辣飛咧，先至係真功夫。 嗱，我哋會請埋啲嘉賓嚟同我哋天南地北乜都噏第一餐，即係品酒嘅嘢。嗱，我只係識條甜啫。 飲杯好過啦。好，歡迎各位。 大家唔係錯覺啊！ 係啊，今日錯 覺。呢個唔係 key 落嚟嘅呢個。 呢個都都係一個政治節目嚟 嘅。係啦，冇錯。家底欣嘅就係呢個叫做奪命咖喱烤 肉球。咁今集我哋特別啲啊！今日我請阿石力兄上嚟咧。今日個主題講官場啲飲酒嘅啲習慣啦、文化見聞啦、趣事乜都有。咁點解會講呢個題目會請阿石力兄咧？咁當然啦，案內人啊嘛，以前而家知道。即係官場裏邊、政壇裏邊啲飲酒人係點樣啦咁，咁但未講起先，我講下啲即係特別啲嘅花邊。新任嘅呢個法國總統啦，後生嗰個，大家就將個焦點就擺咗佢老婆度啦，擺咗佢老婆度。咁但係其實佢咧，原來品酒都有一個即係一手嘅。 法國佬國技嚟㗎， 國技嚟嘅，係國技嚟嘅。咁原來佢喺佢個 campaign 裏邊嘅時候咧，曾經咧就有本葡萄酒雜誌。咁啊，請咗佢同埋佢對手啦，阿女人上去。 Le Pen 係啊 ，Le Pen 阿女人上去。喂，不如我哋一齊。 Le Pen 啊，似酒 喎。又係喎。 咁啊，上去去玩個試酒 喎。 咁究竟要睇下，即係佢會唔會吸引到啲中意飲酒嘅選民先咁啊？咁啊，呢位仁兄咧就好鬼認真啦，有條片嘅。如果你 YouTube 裏邊下，我一陣擺上去我哋個 Facebook 度啊。咁咧就你就會見到佢咧係不停喺度搖下杯啊，聞下鼓。咁佢就估中咗呢支係一支即係波爾多嘅白酒。咁啊，佢有多數啦，咪好乖啦，就話：，我咧由細到大咧，我都被教育為飲酒係我哋嘅國技嚟㗎啦。咁咧，我屋企啊 ，French kiss 咩 ？French kiss 啊，French kiss 都係， 我係本能嚟喎， 光能結合，反轉再反轉。 咁啊，佢亦都講埋話，原來佢即係阿爺阿嫲嗰輩就教佢，佢話原來飲酒咧係可以抗癌嘅、抗氧化，咁佢就 長生不老添，有冇講？ 由細到大就飲啦， 好似有科學根據㗎，係嘛？ 下一集會討論呢個問題，請個醫生嚟。 咁就下一集個醫生應該就去嚇我哋㗎啦，應該就係 唔係話嗰啲葡萄葡提子皮有呢個咩抗衰老嘅元素啊？ 呢個係 urban myth 嚟嘅 ，urban myth 係啊， 唔知係咪 urban myth。老婆啫，呢個 都冇 錯。 咁啊，好多即係喺首屆嘅人啦，特別係即係法國佬啊，喺度諗緊，哇！而家我請即係呢個新嘅總統，第時嘅國宴佢又識酒，佢會點樣減酒咧？咁樣咁其實喺即係法國總統府嗰度咧，佢酒窖有14000支酒。而家咧，佢個酒窖嘅即係管理人咧，係一位即係女士。一位英國做過即係侍酒師嘅女士咧，咁佢就話啦，佢以佢了解咧，即係佢服務過都兩任嘅總統啦，即係而家嘅即係荷蘭德啦，咁再上一任就係薩爾科齊。 薩爾科齊。 咁原來咧，即係每個總統咧，佢去搞國宴選酒咧，都有自己一套。咁譬如荷蘭德就。那套就是放任，因為他覺得沒什麼所謂， 即是伙計給什麼， 是啊，沒什麼所謂，就交給女酒窖管理人去選酒了。薩爾科齊勁啦，佢係唔飲酒嘅， 中意搞女人嘅呢 條友， 係啊，咁又唔似法國佬喎， 係啊，係啊，有乜理由唔飲酒係咪？ 咪咯， 即係搞女人緊要過飲酒，就唔好飲醉咗。 再上一個希拉克。 都飲， 係啊，咁啊飲啤酒啫， 仲 cheap 咁企， 呢個都唔係法國，都唔係法國人嚟嘅呢個， 反而再 英國佬喎呢個， 德國佬， 反而再早啲啊，教父啊，麥特朗咧，佢中意飲啲波都酒咁樣， 哦， 咁佢哋自己搞國宴啦，咁又有全部都係大部分啦，咁都係自己啲名莊啦咁樣。 但係佢哋會揀年份嘅喎， 佢哋會揀年份嘅。 奧朗德請呢個習啊，唔係習總啊，胡錦濤啊。在这个皇宮里面呢宴請他香榭麗舍宮呢他就揀42年就因为胡錦濤那年出世。 嗯 哦、 即他反而就不是揀酒莊喎。他知道了大陸佬喜歡什麼呢二頭爺跟住揀什麼88年。 OK。 多八字嘛發達嘛。即知道你大陸佬 cheap 嘛。 所以就揀年份 所以做生意法國佬都是厲害的，如果不是他納菲都不會寫個中文字八字在這裡，2008年你個樽那裡 又說那支不好賣的， 他揀酒出了餐桌上的政治嘛，這個就是吃飯的時候你選什麼酒， 有個話題嘛， 有個話題可以拿出來說，也都是有些拿出來玩你啦，譬如即英女王宴請 這個大禍這個所有習近平的 fans 都即係淨係識得喺度歌功頌德，就話哇！2015年好似 2015年， 習近平訪問白金漢宮就加宴啦，英女王即係話最高規格，係 啊， 咁啊開酒就開到馴馴聲啦，咁就主打嗰支就係呢個波爾多嘛，好標， 89年嗰啲啊嘛。咁多咁多個大年份，點解咁揀呢個？ 咁多 vintage 九二九四都似好嘅。 八二你唔揀， 咪係咯？八二啦，係咯。大陸係人， 你唔揀。 大陸民工都即八二流 hit 啦，係嘛？ 係啊，你四九嗰啲你唔揀，四九人哋都係靚。 咪咯， 引人哋開國添喎。 偏偏揀八九， 有冇飲先？ 真 係 好串啊！真 係。擺明就咩啦？我覺得呢啲叫做，我諗係彭定康揀酒 啊！哇，絕啦！ 嗱，佢嗰當時嘅酒單，而家就擺咗。如果你喺 YouTube 見到啦，就呢個都幾國際化嘅。佢第一支咧就係自己英國做嘅汽酒， 英國洋汽酒得唔得啊？ 出名嘅啦， 即係 champagne 嚟嘅。 唔係 champagne， 咁就係佢，因為 champagne 先可以做 champagne 啦。咁佢英國做嘅汽酒，而家英國仲有幾個地大嘅產區，都養啲汽酒都相當唔錯嘅。 但好似唔好聽聞，可能我 香港少啲， 見識少啊。 香港 係咪 Marks & Spencer 都賣 ？Marks & Spencer 都有幾一兩間酒行都有啦。其中呢款就會係出名啲啦，另外咧就仲有係南非嘅酒，有啲南非嘅甜酒，嗰啲甜酒咧其實就是我哋而家飲緊呢一支。 哇，國宴嚟啊！我哋呢餐 啊，呢餐國 宴啊，鵝肝喺邊啊？ 應該配咩㗎？ 呢餐國宴啊，依家 佢唔係佢呢個酒喺個菜單裏邊配咩㗎？應該 佢係好似係去到甜品㗎啦，呢個好似係我記得。 即係呢個餐後酒嚟 嘅。餐後酒嚟㗎，咁佢喺佢嗰啲 pot 酒嘅之前嘅，咁呢支 即係佢冇 pot 咁甜喎，應該係 呢支係有冇 pot 咁甜？ 但點解揀南非甜酒咧？ 真係唔知啦， 好似係南非嘅大酒莊嚟嘅呢個。 呢個大酒莊嚟嘅，咁呢支酒其實你見到個樽型就知道佢一定有啲故事嘅。 好舊款啊！ 呢酒其實南非初第一款出名做嘅酒，其實就係呢款甜酒。 O K， 即係國際上呢酒咧，就好多人都即係啲名人雅士都喺佢嘅即係啲詩裏邊、詩篇裏邊有寫過。咁就譬如係拿破崙。在囚的時候，其中一款酒就係 咁早期已經有㗎， 係啊，好早㗎， 好舊好老嘅酒莊， 好老嘅酒莊 係咯。呢個就係後尾個酒莊就即係世代被取替啦。咁之後咧個酒莊又復興翻，咁就揾翻以前嗰個即 個酒樽好得意喎， 係啊，就做到 咁樣。嗱，啲甜酒我哋一路睇嘅就 呢個500ml 嚟嘅，500嚟嘅， 750啊嗰種，一係就 pot。 係 係咯， 半支啊就半支375， 但係咯呢個容量就。 但是什么价位呢？咁大家都可以扮下国宴啦，你唔係淨係集中 有人。呢酒唔係真係好貴 嘅喎，我哋自己都可以扮習近平啊嘛，係咪？ 呢啲酒300-400左右啦， 係咪？再請 個相傳近來， 再請個民工翻嚟扮呢個習近平嘅老婆唱歌俾我哋聽， 會唔會冇 人心下場嘅？富福何求啊？你話係嘛？ 喂，有冇習近平即係宴請習近平嗰餐嗰極高規格嗰啲酒嘅價錢，就以嗰幾支酒加埋，嗰度我諗都過萬㗎啦，應該係。 佢嗰支89年嘅， 好似 Obion 就好緊要啦。 我就當好早買啦，好就但係即係你話市價 market price 啊 ，market price 呢堆酒加埋都過萬嘅，咁佢唔知開 set 噶嘛，咁咪嗌個國宴咁多。 佢啲隨從啊，嗰啲同埋佢哋會溝雪碧噶嘛，飲得多啲。 咁你廚房 會飲少啲咩 ？Obion 溝雪碧都幾好 嘅， 世界上面第一次， 廚房 果味好勁， 係咯。 廚房打啊嘛，咁咪開 set 啦。咁嗱 呢支好飲喎， 英國皇室咧開酒不嬲都係疏爽噶啦，呢啲雖然佢， 但我想問下啦，白金漢宮嘅國宴係由加藤文嘅 Y Cellar 出酒定係皇室自己？ 呢個皇室 嘅 Y Cellar 出酒， 皇室嘅 Y Cellar 嚟嘅，因為呢個英女王嘅宴會。 哦， 即如果係首相就應該係 政府， 如果係 Cameron 嘅話就政府出酒係，但政府就 cheap 嘢啦，我諗。 我估冇咁貴啦，咁同埋英國皇室佢。高即係我諗即係可能認知中西方國家嘅即係酒價係最高嘅嗰餐啊， 接近最高了，所以你不要說法國佬國 開酒，即搞酒宴的時候他自己本身的酒都貴了嘛，即 是那四二年大佬 那些啦， 這個真的誇張， 真的這個呢就從來都即沒有人質疑說喂點解啊英女王咁大使啊？其實你自己都唔係好夠錢使嘅啦，又燒咗你自己啲卡數，以前又要復收。 咁啊，邊個習近平帶住三百幾億入嚟喎？ 咁點都要整下 跌翻啲，咪咯？點簽啊？ 點都要整下佢。咁啊，呢個就是英國人，英國人啦，就係、是、我都飲酒都係有啲少疏爽啊。 但我想問你嗱，有一個好奇怪嘅現象，我都睇過佢嗰個 menu 嗰陣時，點解佢成個 menu 咧係用法文寫嘅咧？無論佢嘅菜同佢嘅酒單。都是用法文寫的， 我看過 英國的國宴的， 我看過一篇文章，我看過一篇文章就是呢，法國仔為什麼 會是有相遇，因為呢他說在皇室裡面 的官方語言是英文和法文， 哦、oh, That's why 那個國宴裡面的餐單是法文， 但是這個 history 很有趣，他們是德國人來的， 交戰過，那你跟英法 第一是啦，第二 我看到的酒單是法文來的， 是啊是啊， 現在這個 Royal Family 是在 Hanover 來的嘛， 是啊，那不知道這個就是看那篇文章，就是說他們所有是皇室宴會的文章 的餐單，餐單全部有法文， 因為他們是傳統來的， 傳統來的， 維多利亞女王時代都是用法文的， 傳統來的， 餐單都用法文的， 傳統來的，咁可能以往就係啲皇室嘅呢個價格， 其實會唔會係咁咧？ 嗱， 大家知道英國菜就好難食啊，嗰啲咩 kidney pie 啊，冇理由 fish and chips 啊 ，fish and chips 係啊， 有啊，習近平有食嘅， 本來全部都係法國菜嚟嘅，所以 我唔知佢有冇食過另外一個最經典嗰啲 kidney pie， 我覺得好難食嘅。 但係啲人話喺英國讀書啲人話係好嘢嚟嘅， 冇得揀啊嘛，梗係啦，即係所以我覺得係美食喺英國嚟講咧，就等於法國菜，會唔會係咁？即英國菜不上得大台嘅，根本 可能本身的菜單全部都是法國菜嚟。 係啦，佢成個皇室的品味 都是食法國， 都係向法國睇齊嘅，衣著啊、飲食啊、音樂啊、飲酒啊， 其實佢哋根本上因為喺 continent 嗰度過嚟，咁啊當時的標準就 是本身就係一個效法對象。 我想是法國皇室嗰陣時係佢哋，即你諗下，你路易十六嗰陣時，你諗下著嗰條芭蕾舞褲又著高踭鞋。 是咯， 大佬咪大假髮， 要化妝 ，fashion 嚟噶嘛 ，fashion 啱啲。 嗰條現代褲你都唔敢著啦。 要睇呢個咩啊？ 西方國家啲皇室就基本上自己都有關係噶啦，即係。 喂，同埋法國佬嗰個年代啲皇室已經好有型噶啦，真係。 係啊，自己本身都係有關係，可能即係啲由語言開始到文化藝術都係互相緊扣，唔出奇嘅。 咪所以一戰係好得意噶嘛，有人啲表兄弟喺度互抽噶嘛。 但反而我就看酒單英國佬反而有心思過法國佬，法國佬就吃大陸佬那陣切味，講意頭啊、迷信嘢啊，所以整個胡錦濤出生的年份啊呢啲咁嘅嘢。 係啊， 但英國佬就真的俾啲好酒佢飲，但我不知道習近平識唔識飲啦。 我估識啩。 佢睇波可能飲啤酒嘅啫，佢食 fish and chips 都飲啤酒。 佢好似咩啊？去參觀法國酒莊嘅時候，飲緊芝麻糕咁樣，又話講好味啊嘛。 哦，係咩？ 係咪都講好好味嘅話？ 參觀芝麻糕啊嘛，咁所以。 沙灘麻糕。 佢有一段時間。 可能佢飲得多淘寶嗰啲 Petrus。 全部淘回來 原來不同味的 是淘寶的 Petrus 有毛澤東的頭 你領導人喝過什麼那隻酒就被吹捧了嘛，你 有一段時間就是了，忽然間在國內出都買高都買 到，那我們不如倒賣這隻酒回大陸 倒賣它 最近是 胡錦濤的甜酒，習近平的甜酒， 我去買那個地方就是說這支酒被國內人買了， 哇死得 了，oh， 哇！咁南方嗰啲奶茶就嚟俾佢買曬啦！ 我仲諗住佢嗰次整啲八九嗰邊嗰度，一定中國人一定係話啲英國佬狼子野心。 呢支係假酒，或者係啲 冇人提喎， 冇人提， 冇人討論喎。點解整支八九嘅 Hobby Young 嚟啊？ 因為八九係好年份咯。 你見佢即係高規格，唔係高規格嚟哋現整佢，哇！啲酒咁貴梗係啦。咁你調翻轉，你諗下我哋國家領導人去美國，喂，好寒酸噶嘛啲酒。 大陸佬嘅酒評人咧就成。嘲笑呢個奧巴馬啦，就係話大美國宴請呢個習近平咧，或者以前嘅呢個胡錦濤咧，都係 cheap 酒多，即係唔係貴嘢啦。佢都係 price range 都係 under 一百個美金以下嗰啲。 其實一百蚊美金對我哋嚟講係好貴嘅酒嚟㗎啦， 八九百蚊港紙。 其實佢不嬲 加租酒， 佢搞我睇過佢在任嗰咁多年，佢有搞過十幾次嘅國宴啦。我睇啲酒單咧。其實咧，無論佢係對住法國總統、印度總理、中國領導人都好啦，啲酒多數都 cheap 嘅。唯一一次咧係價錢高啲，就係胡錦濤嗰次。 呢次啊？ 係啦，呢次呢次好似係2011年啊。2011年胡錦濤去嘅時候咧，咁佢就揀咗三支酒，三支酒咧，其中一支咧就係即係被評為100分嘅一支即係加美國酒啦。咁就出事啦，三支酒計埋咧就大概係$300。 咁大 都唔係好貴啫， 大把 佬， 喂， 曬都係強。 我哋民主國家係應該受到監督嘅，係監督嘅啫。咁特登咧， 即係可以暴飲暴食， 點解唔話太貼你啲酒？ 跟住傳媒同埋開始國民就發酵啦，哇！你係咪特登啊？去損我哋國家領導人啊？其他嗰啲你就即係全部都係 貼嘢， 貼嘢，你就整啲好嘢俾佢，俾佢飲下。咁嗰次之後咧，連之後嗰三年咧。就白宮咧就唔再公布個酒單， 就費事你啲口紅油喺度啦，知阿莊。 咁佢個 menu 裏邊咧會寫啲咩咧？佢 menu 就係淨係會寫住，我哋每一道菜咧係會配一款酒， 或者 係 office 美國嘅酒莊咁 樣。係啊，普通酒。咁但係咧，佢一般都係 cheap 嘅，都係即係比較 但係習近平嗰次我就睇到佢嘅酒單就係嗰啲Sonoma 嗰啲中價酒， 中價酒啦， $70、$60美金。 但係我又見唔到佢有啲咩心思嘅，除咗係最後一次。即係喺舊年十月嘅時候，佢宴請意大利總理啊。 嗯。 咁嗰次咧，佢就有啲特別啦。嗰次真係有心思，嗰次佢揀咗幾款酒咧，係美國酒莊出嘅酒，但係佢個葡萄嘅原生來源咧就係 意大利 品種嚟嘅，譬如 Sangiovese 啊嗰啲啊 ，Vermentino 嘅嗰啲白酒嘛。 Sangiovese 咁就係呢支。 呢支係咯，呢支都係咯。咁所以咧，佢就有個心思就係話咧，我哋兩國嘅友誼。就在我哋支葡萄酒度展現。 啊，唔係喎，佢習近平嗰次咧，個頭盤所配嘅酒咧， 好似有啲黃酒喎， 黃酒花雕， 有啲花雕啊，係係， 似嗰只似嗰啲花雕叫咩 Merida 啊？唔知啊，有唔知。 但係我覺得真係有心思嘅喎。如果大家中意飲中國酒嘅咧，黃酒作為開胃酒嚟講咧，我覺得係一個 good choice 嘅喎，即係花雕啊。 同意同意。係 啊， 同意。 即係你啱啱即係想即係醒個胃嗰陣時咧，係 good choice 喎。即係佢都有心思嘅，我覺得。 香港有冇香港係冇國宴啦，香港特區政府啫。 香港特區政府咧，就我所知咧，就係如果係中方嗰啲國慶酒會嗰啲咧，就中方自己包攬嘅。 嗯。 咁嗰啲咧，佢哋都有紅酒嘅，但係相當之 cheap 嘅。 相當 係啊，即係 cheap 到咧係唔係好想飲嘅。 即係唔想睇。 即係喺嗰啲外交部嘅國慶酒會啊嗰啲咧，我都有出席過。咁就阿李嘉誠啊、李業廣啊嗰啲喺度，都係同我一齊飲埋啲 cheap 酒嘅啫。 佢都要交下杯，碰碰杯噶嘛，係咁都有。 我覺得就應該係張裕啊嗰類嘅，即係入門版、超級市場版啊。 哇！ 超級市場版啊！ 超級市場版 係啦，嗱， 幾十蚊港紙 嘅。咁又唔係，因為中國北京釣魚台國宴咧，都係張裕嘅啫。 咁可能係中聯辦特工咁樣。 但係咧，就我諗佢有級數之分嘅。 級數 有級數之分。 背面就寫住中聯辦特工或者外交部特工咁樣。 或者有崩咗個角啊，認得噶。 咁香港政府咧，嗱幾款嘅，我覺得一款就係所謂政府宴請咧。 嗯。 咁咧就好少係喺政府總部嗰度嘅。通常都係喺出邊，譬如酒店提供。 酒店嗰啲酒啦。 酒店提供。 Yep。 咁你俾個 price range 佢嘅啫，咁就唔會係好差，亦都唔會好好。咁第二類係咩咧？屬於類似白金漢宮家宴啦，就喺禮賓府裏邊噶啦。咁禮賓府裏邊嘅咧，如果係熟悉即係所謂特首嘅自己有嗰種咧，就會特首自己喺個 wine cellar 嗰度攞出嚟嘅。 即係特首自己嘅，係 啦係啦。咁就我諗佢有啲老友都係藏酒專家嚟嘅，就其中一個就係唐英年啦，即係當時嘅政務司司長啦。咁就俾啲建議啦。咁另外就係呢個前美國總商會嘅主席詹康順。咁詹康順而家好似喺個山窿嗰度整咗個酒窖。 係啊，康塞拿。 康塞拿。 個孔洞。 係啊，喺個孔洞 喺南區啊嘛。 南區係啊。 南區係啊。咁咧就如果係阿 Henry Tang 提供嘅咧，就一定係好嘢。 好嘢。 好嘢嚟嘅，就算你話請啲記協啊記者食飯嗰啲咧。都起碼就算不是波爾多都是呢個 Burgundy 啊， 名莊全部名莊， 又不一定我覺得。其實我覺得香港真係話出得國際級的酒藏酒家應該是唐英年。 嗯， 我覺得係佢個 range 好闊嘅，真係。 嗯。 由一些很小眾的到一些很大路的，即係佢又不是話淨係做大酒，即係收藏嗰啲大酒莊，炒得起那些嘅。 我十幾年前就睇過一篇即係國際葡萄酒雜誌訪問佢嘅文章咧，咁佢可能真係有十五年前， 就話佢又話咧，佢自己嘅酒裏邊咧，佢估佢估啫喎，佢唔知道自己嘅酒幾多酒嘅，其實佢估有六千支啦。咁十幾年之後啦，咁我覺得呢個都可能 double 嘅咯，多人多過白多過法國總統咯。 有一輪佢賣過啲酒出嚟嘅， 係啊，拎出嚟拍賣咯， 係咯，拍賣。 有其實我訪問過佢嘅，喺我嘅一本讀書雜誌《讀書好》裏邊就借頭借路，其實就唔係講讀書， 你唔遺疑添。 係啦，大家冇人遺疑啊！攞翻個篇文啦，個篇文就講佢用睇乜嘢書去揀酒。係 啊， 呢篇文值得參考嘅。佢收尾送咗本書俾我，係講 Burgundy 嘅。 嗯， 咁咧就佢話原來佢嘅對嗰個 family 嘅 history 你有認識。 係啊， 佢話如果你嗰啲酒莊你唔係同佢做咗朋友先咧，其實佢係唔會賣俾你嘅。 係，特別係 Burgundy。 如果你唔同 Burgundy 嗰啲酒莊嘅老細認識佢個家族釀酒嘅歷史咧，你根本就答唔到嘴啊！就算你話有錢都冇用，你要記住有些物品咧，唔係有錢就買得到嘅，即係唔係嗰啲 Birkins 啊、Hermès 嗰啲手袋，嗰啲咁嘅嘢。 LV 嘅啫， 好多靚嘅酒咧，係一啲小酒莊嘅咧，係真係你要同佢個主人建立咗一種朋友式嘅關係，咁就要靠睇書啦，真係。所以我就話乜嘢都係知識嚟嘅，你唔好以為唐英年嗰啲花花公子，佢當佢有興趣嘅嘢咧，佢就真係會。 要探訪又要， 佢 research 啊，佢自己會去喎。佢去之前，佢會睇嗰個嘅酒莊嘅歷史嘅，係會。 我啲朋友都係，即係佢去 Burgundy 啦，佢 keep 住去咗六七年嘅，每年都去探訪嗰幾個酒莊，同佢成個家人做咗朋友。 低咗先啦， 係咯。係做朋友啦，咁每次都會有啲小禮物啊，有時可能會係一啲中式嘅飾物啊。好像話想送個土豆都試過 有個暗示 個女裝都仲要好中意啊，好多冇著出嚟啫。 有暗示 喎，六十幾歲都冇著出嚟。咁啊，送啲茶壺啦，送茶啦， 因為佢哋嗰啲係工藝師嚟嘅，嗰啲釀酒嗰啲。 係啦，咁佢唔需要啲好貴嘅嘢，但係佢覺得佢呢樣嘢有啲文化氣息喺度，覺得你係即係覺得佢尊重佢，大家互相即係中國同埋法國嘅 文化。唔係最重要，法國佬好得意嘅。法國佬睇中國嘢咧，你要記住，佢唔係我哋嗰種，我哋嗰種咧就覺得中國人老 Q 土，一係就核突，一係就嗰啲工藝咧就歐曬景泰藍啊嗰啲。法國喺歐洲十七世紀、十八世紀開始，佢個皇室咧其實好中意一種叫中國風，中國風係咩咧？中國工藝品嘅設計風格。你留意一下 ，even 你話梵高嗰啲嘅印象派嘅作品裏邊咧，有好多東洋浮世繪嘅。裝飾的那些咁嘅花紋啊、屏風啊， 我覺得佢兩樣 著嗰啲衫啊嗰啲咧，佢哋仲係覺得係型噶。嗰陣時你記住，唔係老土嘅一啲都。所以你要低法國佬咧，你要去就千祈唔好送嗰啲佢哋覺得即係名牌嗰啲咁嘢，佢哋絕對唔中意。反而一種咩為之中國風咧？茶壺啊， 嗱 你唔係嗰啲龍龍鳳鳳嗰啲喎。你反而送一啲咧係 紫砂 茶壺啊，或者青花瓷啊嗰啲。 係，都中意。 歐洲好中意青花瓷 嘅，咁每年去咧，佢就即係會俾幾支，佢基本上就唔賣出去嘅酒啦。即係每年去，咁但係即係你話唔賣出去咧，梗有人會買到啦。咁但係譬如嗰啲酒， 會唔會係 marketing 嘅策略？ 有機會，但係其實佢本身嘅量唔多。譬如 佢產量細， 佢一支 Grand Cru 嘅酒，佢可能係即係得三桶大概係600支嘅一年，一年做600支咁下。咁有咩人可以攞到？咁佢譬如佢攞咗2支，咁 Henry 聽我攞到嘅。 咁你聽到可能唔止啦，可能係攞咗兩箱幾箱都唔出奇。咁譬如你普通人都同佢建立咗關係，攞咗兩支，舊區就可能係已經出去賣緊萬幾蚊一支，即係起跳喎。咁但係咧，你如果你喺市面上你有錢買唔到，你一定要去個莊嗰度，你要同佢 friend 咗先得，一定要 friend 咗先。 friend 就送俾你得。 係啊，送啱啊。佢初期係送，後尾都發覺送咧都你都要有差嚟差， 都係 差嚟差，差嚟差嚟咗幾年，次次都係望住嗰個方向偷咗嗰幾桶嘅，都係冇啦。我平啲賣俾你啊，2000蚊200蚊歐羅都係咁要攞翻啲啦，俾翻個本我啦。 咁但會唔會俾大陸佬搶咧？而家 哦，佢哋唔中意俾人喎，佢香港人、日本人佢會俾。 但好似而家法國佬而家大陸佬喺波爾多都擺酒喎，好多都 係啊，佢哋 擺酒莊。 敗酒啊！ 敗酒要走啊！ 要走啊！ 敗酒啊！ 幾年前係咁掃啊嘛！ 之前掃咗翻嚟， 咩姚明啊、趙薇啊， 因為佢 仲有迪成星機死咗一個咧， 係咯，咁 迪成機死咗一個， 佢巡視酒莊， 酒莊啊嘛跌落嚟啊， 跌咗落嚟 咯，咪黑天鵝嗰本書寫嗰個古仔， 喺個直升機墜機死咗咯，中大陸佬有錢佬嚟噶， 因為佢之前有錢啦，買咗嚟使下錢威下咁啦，咁但係發覺越當要經營嘅時候，原來每年嘅支出好大。 梗係啦，喂大佬，波爾多咗酒莊，你肯接手俾你啲 嘢？嗰啲 regulation 好大， 好嚴格啊，大佬啊！ 你發覺犯個鬼，係啦，我嚟香港買到個 咁啫， 咪即係寧願自己買現貨嗰個， 買現貨嗰個啦，就 唔係定係走嚟香港買樓好過啊？ 唔係即係等於你中意飲咖啡，點會自己種咖啡豆嘅啫？ 係啊，咪咯。咁同佢哋睺埋嘅都係啲四五線嘅莊仔嗰啲咧，諗住幾個億搞， 諗住細細粒容易食。 買樓有條橋係咁嘅，我所知買咗之後咧。因為咧，佢就大陸佬根本就分唔到嘅，邊啲酒莊係好，邊啲唔好。總之係咁吹話自己係波爾多有酒莊，然後咧就用進口嘅葡提子喺中國釀製。 OK， 咁然後就用法國酒莊嘅名義喺中國銷售。 威喎呢個 blending 嚟嘅其實， 其實就技術上都可行，不過 唔係，但係你好簡單，你人哋咪爭你咯，因為法國酒莊人哋係 single estate， 係啊。 是自己一個產地， 所以自己個 facility 嗰度作， 唔係深烤係一條龍嘅。 如果你進口或者係收購葡提子翻嚟釀，係另外一種酒 table wine 嗰啲叫做，你唔可以人用人嘅酒莊嘅名噶嘛，係嘛 ？Windy Pay 係啊，嗰啲 table wine 嚟嘅啫嘛。 咁啊，另外嚟咗咧，咁你話就話我收購咗個酒莊釀酒。咁你話運翻大陸啫，咁我大陸另外買提子，另外喺大陸釀咗， 使鬼運咯，運費都 慳。唔使運啦，直情攞翻大陸就直接貼翻個 label 上。 攞翻貼翻 label， 冇錯，尤其是呢啲係國內常見嘅現象。 跟住話俾你聽，我年產量咧，其實我本來我十萬支嘅，我今年我勁啦， 四十萬支 接收咗之後咧，我就變咗二十萬支。 喂，你知唔知啊？呢個黃曉明同埋 Angelababy 啊，嗰場結婚嘅婚宴啊，裏邊所有 product 都係佢哋自己嘅，包括嗰幾支西班牙酒啊。 咁絕 係佢哋自己 label 嚟㗎， 好嘢喎！ 嗱呢啲啊真係識做生意，我話俾你聽，我哋香港人真係頂唔順嘅，真係。 你自己推跟住有班人又會買嘅喎。 咪即係等於呢支嘢，你攞習近平的甜酒，咁咪搞掂咯，係嘛？ 咁而家都好多有自己 label 啊，姚明有自己 label 啦。 有。 劉嘉玲又同一個法國香檳酒莊。 好平喎，劉嘉 玲，劉嘉玲幾百蚊啦， 好似喺天魔淘寶有， 淘寶有啊， 百幾蚊咯， 好似淨喺天魔賣添。 佢同一個紅酒嘅 生產商 就結盟咗，另外咧就係佢同一個香檳酒莊咧就被冠名，就幫佢做咗支酒。 Carina， 因為 Carina 我知道呢件事，但係我好好奇有冇人飲過。 我飲過一次， 得唔得啊？ 其實咧，佢批酒唔係特登做俾佢喎，應該係。其實本來是做了一批酒出嚟，本來是那個叫就咁廉值香檳嘅啫。不如我賣俾你做 OEM 啦 實有人要嘅。 我估就嗱，唔敢講，我驚俾人告香港代理啊。 有人代理啊？ 其實越嚟越多啊，我估。即係話嗱，大陸佬根本就唔知道紅酒呢個 industry 裏邊嘅規範嘅，嗰啲消費者啊。咁所以見到名人 endorse， 跟住又睇到新聞，見到哦。劉嘉玲好像有個酒莊， 跟住天貓又就 跟住喺天貓嗰度咩光棍節啊嗰啲咪 瘋賣咯。仲 要我覺得劉嘉玲聰明咩咧？佢個定位啊，你要知道大陸佬咧，唔係真係個個飲得起幾百蚊嘅紅酒嘅。係，即係你定位喺100蚊人民幣咁上下嘅 level 咧，其實呢個好緊要嘅呢個。個個地方真係真係開到呢 個咩？ 波爾多咁大酒莊咩？真係。 唔係咁，你咪同佢個 佢賣個量嗰嚿咯。 所以佢醒喎，即係喺法國買咗酒莊之後咧，就同班人玩埋一齊啦。咁就整幾個荷蘭水蓋大廈。 好易嘅啫。 嗰啲咩？ 什麼騎士團啊？ 嗰啲啊，潘迪生啊，嗰啲個個都有㗎啦。 嗰啲騎士。 你同佢做生意就有㗎啦。 我話以為十字軍東征添，真係 嚇。唔係你代理法國產品都有㗎，係。 係啊，跟住就會有人推薦你，跟住你就攞法國左岸騎士。會右岸騎士會、普羅旺斯騎士會 好多 啊，區議會啊， 大佬啊，仲多過嗰啲慶回歸委員會啊， 係啊，嗰啲什麼各界回歸委員 會，係啊，嗰啲酒莊頒俾嗰啲回歸委員會頒俾你荷蘭水果，你話值唔值錢 啊？係 咯，切曬， 即係新界北區慶回歸委員會。搬咗荷蘭水果俾你， 再細啲都仲得， 再細啲都得中屋村， 喂教育路得， 大寶你攞住個名銜翻 大陸， 翻國內嘅時候話要我係騎士團團員， 法國分行，法國分行， 唔係我對呢啲名銜我好敏感，因為我最近研究緊呢個聖殿騎士團嗰個喺 financial innovation 嗰個歷史。 聖殿騎士團你睇睇唔睇啲大文西 文馬啊？ 就係唔係我冇睇過，原來佢好早期佢哋去朝聖咧，佢哋扮演咗個銀行家嘅角色嘅。原來 分嗰啲朝聖團 去耶路撒冷朝聖，佢哋扮演咗銀行家嘅角色啊！即係你啲人唔使攞住好多嘢、好多財物去嗰個路程上邊啦。 去到之後就攞張 credit card 出嚟， 類似啦。 咁其實應該嗰啲American Express 啊、嗰啲 Visa 嗰啲揾聖殿騎士團賣廣告啊，應該 係啊，兩 本來就係佢哋嘅，可能 兩個人一直賣，唔係啊， 係 啊， 本來就係嗰啲家族嘅 共濟會， 共濟會， 係咪喺薛蘭街咪有咯？